冰冰冰冰冰冰冰冰，没得的什么病？掐指一算知道了，大概是没有病。冰冰冰冰冰冰冰冰，你得的什么病？掐指一算知道了，好像是神经病，好像是啥是病。